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西三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西五环晋元桥到石峰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常来生，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旧情丝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几点上演？ 湿热的北京，周六下午5:02，欢迎各位在这样的闷热天气走进室内，好好的吹一吹空调，当然会有好听的音乐配上你喜欢的冷饮，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的晚上。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其中的一位弹吉他弹的真的是太好听了，他也是另外一位今天要做客演唱的嘉宾的制作人。这位女嘉宾呢，哇，她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很适合出去旅行。如果你有关注周一到周五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话，应该会发现最近好像总在播放一首歌曲叫做完美旅行。完美两个字可能会遭人讨厌哈，毕竟太难得到。但是假使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度过2个小时的974F秀的完美旅行，嘉宾一位是鲁向慧，一位是朱佳明。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17:03，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如果说人生是一段又一段的旅途，那么谁不想要完美旅行呢？ 花儿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甜美的流浪，我们把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完美的旅行。 一路上我们会经过樱花树林， 樱花 过江河湖海，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鱼儿。看着看着，某一瞬间会觉得自己就是鱼儿。 鱼儿自己只想做自己，稀薄的空气在多么珍惜，他依然勇敢追寻他的天地。 我们会见到很多的风景，嘿，还记得初次见面，怦然心动，小鹿乱撞。 Say I love you， 幸福的美丽，彼此珍惜，慢慢去靠近。Say I love you。 诚然，再不愿意，也要经历失去。曾经，当你离开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 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每一个承诺，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的完美？可谁又能说我们的每一段旅途不够完美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听朱家明用吉他诉说，跟随鲁向慧带我们一起走进走出一段又一段的完美旅行。欢迎鲁向慧、朱家明。 变成那样的我，跌倒随即爬起，坚持。 这么多的风景，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从哪一首开始呢？当然，完美旅行。欢迎朱家明、鲁向慧。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做客北京音乐广播，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分享都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我们难道是要直接开始吗？ 对呀、啊，直接开始我们的完美旅行。 我好官方，好吧，我们开始吧，先唱一首歌。 来。 在时光沙漏里悄无声息，渐渐用所有美丽的时间定格百分百的完美。这里没有喧嚣的语言，在距离爱很近的海面，我们用属于自己的姿态体验。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快乐的绽放。风儿以自由的弧度在旋转飞扬。花儿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甜蜜的流浪。我们把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美的旅行，百分之一秒的爱情故事，在时光沙漏里悄无声息，渐渐用所有美丽的时间定格百分百的完美。这里没有喧嚣的语言，在距离爱很近的海面，我们用属于自己的姿态体验。 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快乐的绽放。风儿以自由的弧度在旋转飞扬，花儿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甜美的流浪。我们把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地方，快乐的绽放。风儿以自由的弧度在旋转飞扬，花儿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甜蜜的流浪。我们把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旅行。 不知道有没有完美旅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简单的那个编曲，包括这个向慧非常灵动的演唱，我愿意相信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那个旅行是一个完美旅行。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鲁向慧和朱家明，来分别用话筒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对，然后刚才开始就很着急想打招呼，打早了。对，大家今天虽然很热啊，但是希望能够和我们一起唠唠嗑，听我们唱唱歌，然后能够觉得清凉起来。 所以 Who are you？ 介绍的。 对，我然后我是唱作人鲁向慧，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就是还有我的制作人朱家明朱老师一起来 做客。大家好，我是朱家明。 哎，你们两位要不要互相的介绍一下对方？ 商业互捧嘛。 对，朱老师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对。对，我很 没有， 就是真，那肯定是很厉害， 很不擅长互相的商业吹捧。 那肯定的很厉害，因为真的很开心，很荣幸第一张专辑能找到家明哥做。其实， 哎，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鲁向慧是因为2014年的某一档节目哈，当时在这个节目当中出色的演唱，让大家觉得哇，声音好好听。但是，一等就等了3年的时间，去年5月份的时候才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鱼儿》。 对。就是一直在磨练，就是我老说，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微信的名字叫悟空 啊， 然后总觉得自己要还是要经历一些磨难，然后才要就是还是本着对音乐其实还是很热爱。 提问，这3年过程当中你着急吗？ 肯定是有一些急的，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急不得的吧，就是得碰到好的制作人首先，然后你才能放心把你的东西交出去。 哦， 所以就是我上次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也说，我说感觉就像给自己的孩子要找到他们的 father 爸爸，真的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很有使命感的，因为你自己写完的东西你要把它做的要符合那个味道才行。 哎， 所以着急也没有用。 也就是说这个家明老师实在是太忙了，忙了3年的时间，他终于有时间。好了好了，帮你做一下，做一下。 是我才找到他，真的是才找到他。对， 反正都很，这是一个缘分吧。 缘分，我觉得。对，这个是怎么回事？ 大家听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电乐，都觉得很好听。有的人会不会觉得非常熟悉啊？你觉得这个电乐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听。 一般般，要不要换一个？ 没，我很喜欢，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作品。 也是去年的专辑是吗？ 现在放这个是我新发的专辑，是我6月11号刚发的那个吉他专辑，算是一个。 哎，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光可以听到这个朱家明老师现场去给向慧弹吉他演唱向慧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听到朱家明自己的今年的这张新专辑当中的纯吉他的演奏部分。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完美旅行》，向慧，你心目当中会有完美旅行吗？ 对，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我心中的完美旅行。 据说是你一次旅行结束之后写下来的。 对，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在海南嘛， 啊， 然后真的，你知道在那个地方上大学，我们同学都说，哎呀，这4年来值了，就是感觉像来旅游了一样，旅游了4年一样，因为到处都很美。 嗯。 然后其实就是想给那个时候的青春留一点回忆，就是我觉得还好，就是正好我有创作的这个 就是这个老天爷给的这个能力，所以就想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你这个完美旅行大概指的是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活？ 对，基本上是吧。就是因为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契机，因为当时要毕业了嘛，一般我们这种艺术学校不是要毕业的时候都会要做一个毕业 作品 晚会，就是要做一个晚会，然后每年的那个标题不都是一般是09届或者10届什么毕业汇报演出之类的， 还要走红毯什么的， 有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就跟我们班主任提议，我说不要这样了吧，每年都这样，我说我们就起一个名字，我说我来写这个歌，然后我自己去做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正好拍一个音乐剧，然后也叫这个名字，然后写了一首主题曲。所以只有我们那一届的毕业晚会的名字是09届完美旅行音乐会。 很美好的完美旅行，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让大家一起来度过非常完美的2个小时的音乐旅行。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对了，这个向辉自己有开视频直播哈。 对，今天有开。对，因为之前就是上个月开了一个那个个人音乐会 啊，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然后我们可能宣传的有点晚了，很多人没有能来现场。我说正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其实挺好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珍惜每一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 向辉的那个视角也挺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就是鲁向辉哈。 对， 看一下他这个视角会怎么样。听完了完美旅行，接下来大家这首作品叫怎么了。 对，怎么了， 先唱吧。 先唱，我们来先唱。 来， 飘在外太空重返地球，做个美梦，带着灵魂越过卡门线。怎么了，不轻易放纵不代表会墨守成规，发觉世界的不同。怎么了，不爽的话我还是要说，表达我的带着灵魂怎能有枷锁。怎么了，不轻易怪责不代表会怯怯懦懦，我的无畏你不懂。我的无畏你不懂，我要变成那样的我，漂浮在人海里，复制自由的烙印，手臂挥舞不停，挑战敏感神经，快跟我立正稍息，变成那样的我，跌倒随即爬起，坚持自由的呼吸，虽说缘灭缘起，不过匆匆而已，别总是留在在外太空重返地球，做个美梦，带着灵魂越过卡门线。怎么了，不轻易放纵不代表会墨守成规，发觉世界的不同。怎么了，不爽的话我还是要说，表达我的带着灵魂怎能有枷锁。怎么了，不轻易怪责不代表会怯怯懦懦，我的无畏你不懂。我的无畏我最懂，我要变成那样的我，漂浮在人海里，复制自由的烙印，手臂挥舞不停，战敏感神经，快跟我立正稍息，变成那样的我，跌倒随即 的呼吸，虽说缘灭缘起，不过匆匆而已，别总是留在原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呼呼呼呼呼呼。我要变成那样的我，漂浮在人海里，不知自由的烙印。手臂挥舞不停，挑战敏感神经，快跟我离这熟悉、yeah、变成那样的我，跌倒随即爬起，坚持自由的呼吸，虽说缘灭缘起，不过匆匆而已，别总是留 怎么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的夜里的时候，天上有星星的时候，然后最好不湿热，有点小风吹着，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唱着这样的一首作品。 对，然后我其实这首歌也是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创作完成的，那时候已经嘉明哥在帮我制作了，然后后来在中间交出来的这首歌。 那怎么突然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灵感？ 其实就是因为第一张专辑其实选自很多年的创作嘛，就是挑出来的，然后这首歌就觉得是当时我来北京的时候的状态 啊。 对，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就是你因为我开始要做专辑这件事儿了，其实你心里会有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状态 啊。你是无所畏惧的状态？ 对对对， 而不是会有那种胆怯的害怕的那样？ 没有，因为这首歌叫无畏嘛。啊，不叫无畏，怎么了？其实一开始我的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无畏，无所畏惧。 嗯， 怎么了？所以就是没什么，怎么了？就一个问句。 OK， 如果说这首作品是无所畏惧，怎么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那下一首作品《释怀前》，就感觉是经历点什么事儿。 对，就是这还真不是我的故事。 哦， 对，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听到他跟我在讲他的那个 情感故事， 情感的故事。然后其实我在旁边听，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样，你其实很想安慰他，但是你也没有。可能你无法帮他去经历那种痛，所以我当时记得就悄悄地拿起笔来，然后就在那儿写。 哦，所以 就写了这首歌，把他的想说的话，可能我就包括还有一些我觉得像歌词里写的太多无辜的聚散，然后以我的视角还有他的视角融合在一起，写了这样一首歌。 希望在我们演唱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情感受挫的一个人的话，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些许的慰藉。来吧，释怀前。 多遥远，颠覆后疲倦，差了点习惯，也错失了时间，不是不挽留是太难。哦，爱情遭遇的深浅，结痂后溃烂，少了些不安，也少了一个人，让孤单来抵御孤单，难免心会有不甘，结局我说了不算，是一真的有困难，

更有直降8.5万元，即刻驾驭美好。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广恩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有暴雨，请注意防范。明天以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西部北部还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最好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2018八月合唱节将在8月2号开幕，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国家的8支合唱团将陆续与观众见面，上演8场音乐会，以丰富多彩的曲风及表演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合唱艺术的殿堂。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将在著名合唱指挥杨红年的执棒下为本届合唱节启幕。2018年适逢该团成立35周年，团员们将再现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舞曲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童声经典。之后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和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将相继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音乐学院室内乐合唱团与牛津大学合唱团都是高校合唱团，将以扎实的唱功与充满活力的音色展现中外大学生的风采。继续关注，陈慧琳昨天发行数字 EP Watch Me 在各大数字平台全网上线，除了之前已经推出的花见小路、 Be With You、 天国伪战、打字机之外，答应你会幸福、冷淡、做自己的太阳、也许我一直不懂爱情等新歌也一起曝光。同样昨天上线的还有好妹妹2018年全新音乐专辑首播单曲传歌。经过重新编曲后的传歌由好妹妹与原唱齐豫共同合唱，收录于全新专辑。在这张专辑中，好妹妹将联合包括齐豫在内的10位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的女歌手，与他们共同演唱当年最有代表性的10首歌曲，再现华语音乐的时代经典。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京承高速三枣岭桥以北进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Say I Love You， 继续欢迎卢湘慧、朱家明。 寻找你，寻找我，爱不止一句承诺，用心灵去触碰，对的就别再错过，等待你，等待我，爱存在每个角落，别犹豫，别忐忑，对的就立刻选择。我唱着关于爱的歌，甜蜜涌上心头，在期待什么幸福，不远处在等着给他传递，真爱每个你。Say I love you， 幸福的魔力，彼此珍惜，慢慢去靠近。Say I love you，Say。 I love you，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版本的感觉更加动情一点，可能有些人听着听着都会觉得很温暖，同时会流下眼泪， 是吗？反正这首歌就是其实是讲爱情的甜蜜的一首歌，主要是今天你知道就是这种本来是录音里面的那个，就是正好我们今天来现场的就会 更嗨一点其实。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包括这个曲啊，它营造出来是一个动程完整的，一开始那种小期待，到后来故事开始展开，然后展开到一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想要表达爱意，全部都给它施展开来了。 对， 我觉得很适合，刚才我们在放广告间隙来说哈，这首作品很适合在这个婚礼上听。 对，所以土豪们 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是人自己写的哈，别犹豫别忐忑，对的就立刻选择。你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容易犹豫和忐忑的人吗？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其实因为爱情，面对爱情我觉得是一个时而会理性时而会感性的人，我是这样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本来感情这个东西就是很感性的，它没有办法你特别理性的去面对。 哎， 对，所以就是其实挺冲突的。 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间接的在给自己加油，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 对， 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真的敢于去表达出你自己的那份爱意在。 对，其实写歌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觉得我把它写出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别人， 别人可能还会觉得哇，她是一个好勇敢的一个女生啊。 对，所以我旁观，我选择旁观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把它写完了，就是很多歌都是这样，你感觉它像你的孩子一样，你把它写出来了，感觉虽然它是你写出来的，但是好像写出来又跟你没有多大关系，然后反而他会在你在听的时候感觉哇，这是我的作品吗？他反而给你自己又反弹回来一种力量吧， 哎， 很多力量和感受。 对于我们听众而言，就是每一个听者在听这样作品的时候，对应的故事啊，都是自己的那些故事，很有意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974 Live Show。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儿？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朱家明、鲁向慧。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记得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是揭晓时间。哎，揭晓什么？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奖品啊，就是揭晓好听的作品。继续的欢迎嘉明和向慧带来这首作品，就叫做《揭晓》。 空气里窒息的情。

傍晚6:07，在你去聚会的路上，去吃晚餐的路上，回家的路上，欢迎稍作停留，来到974 Live Show， 听一听好听的作品，让自己的心境好好的放松放空一下。周六的傍晚，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鲁向慧和朱家明带来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叫做 世界是躺在大地上的一首长诗。 你确定你没有说错哈？ 没有 非常长的名字，但这首作品很好听，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以及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鲁向慧或者是朱家明，他们二位的新浪微博都有开视频直播哦，任何一个端口随意的进入吧。来，很长的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来进入吧。世界是躺在大地上的一首长诗。 站在正午旋的十六楼，想象张望，再把自己向远方打开，每当这个时空，我的心就在下沉，世界就是躺在大地上的一首长诗。你的人生就在这凌乱的时刻中，过去过来这些诗句分行排列，城房屋公路铁路河流，还有空中的航线和阳光不足的意识形态。你就居住在这些词中，让我一生找寻，一生一世，在一个人的阳台上想你。你宛若红花与天空深处的天使，存在而不可失。我在等你的肉身归途，地心的引力会不会因你而增强，而我会不会下来与你重叠在你的梦里。在这凌乱的时刻中，过去过来这些诗句分行排列，城房屋公路铁路河流，还有空中的航线和阳光不足的意识形态。 就居住在这些词中，让我一生找寻，一生一世，在一个人的阳台上想你。你宛若红花与天空深处的天使，存在而不可失。我在等你的肉身归途，地心的引力会不会因你而增强，而我会不会上来因你重叠在你的梦里。 刚才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如果你把音量调得足够大的话，非常非常的动心。世界是躺在大地上的一首长诗，首先我听完第一感觉是这首歌很难唱哎。 嗯，对，还好，其实还行，就是因为吉他编得特别出彩。 对，但对，因为我觉得编曲其实是挺简单的，特别是我们刚听到这个版本、嗯、那对于演唱而言的话，那就是要求格外的高了。 对，这首歌其实看好像听起来好像还不难，其实演奏起来很难，唱起来也不是特别简单。 嗯哼，而且这首作品呢也是你少数的不是自己作词的一首作品。 对， 词写得很美。 对，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词人叫刀哥，然后我看到很多评论底下说哇这个名字好社会啊， 就跟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关系。 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嗯， 然后因为看到这个词，然后也是就觉得很动人。因为你大家可以试着真的从16楼往下看，真的你会觉得好像街道啊斑马线就像是排列的诗一样，就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排列在这样的诗上面、就是、 恐高症的各位就不要看了啊。当然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鲁湘蕙在去年5月份发行的专辑《鱼儿》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世界是躺在大地上的一首长诗》是第9首，而紧接着第10首呢叫做《拥有》。这两首歌其实从名字上包括旋律上能够衔接在一起的， 就因为最后一首歌嘛，就是感觉和第一首歌是《鱼儿》、uh-huh. 然后如果买了我 CD 的人知道，我里面涉及的也是先是鱼儿探出海面，然后拥有就是回到夕阳下山，然后回到那个海里，就是要紧握住，像鱼儿说的紧握住手掌的锋芒，拥有就是紧握住手心的感动。 嗯，很多人是因为这首《鱼儿》开始知道了鲁湘蕙。 对， 那希望这首《拥有》也可以让你重新的认识湘蕙。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如何进入呢？仔细听好 哦。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朱家明、鲁湘蕙。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记得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拥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很多东西啊，但大家好像总在意的是自己没有拥有的那些东西。 OK， 接下来欢迎嘉明和湘蕙把这首《拥有》带给各位，怎么样的故事，怎么样的画面，自己相对应吧。 当我发现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受，我开始怦然心动，就是那一瞬间的永久，让我拥有了天晴的以后。我也贪婪地渴求紧握手心的感动，却忘了用力拥有。我也贪婪地渴求收集无限的感动，却忘了用力拥有。当我沉溺于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却不再怦然心动，就是那一瞬间的笑容，让我拥有了天晴的以后。 贪心了，我们好像总是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东西。这首作品来自于鲁向慧作词作曲的《拥有》，你大概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其实这个歌也没有说特别想表达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就是很小的时候写的一个歌词，然后创作了一首歌。 很小的时候？ 对，就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六年级。 六年级的时候就写， 就那时候有点早熟的吓人啊！但是其实那时候写的时候，后来做了修改，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因为当时我没有打算把这首歌收录进去，因为还不太觉得它可以。然后嘉明哥当时听到我的那个 demo 嘛，然后在选歌的时候说啊，这首歌很好，因为有一些特别纯粹的感动。然后后来又加入了就是一些新的歌词，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把这首歌编出来了。 哎，纯粹的感动这点真的是，我发现很多音乐人好像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久了以后，技巧越来越娴熟。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会有成长，因为你不同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个时候的纯粹我觉得很想然后把它放到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这个编曲我也特别喜欢，嘉明哥编的也特别的棒。 是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技巧好像越来越成熟，然后你能够营造出来的假面越来越多， 对， 然后反而会找不到自己的根源所在了。 对， 那个纯粹的东西反而会变得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对，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有每个时期想要记录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东西就正好把它留下来。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觉得迷茫了，当你觉得前方走不下去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回家。 回老家、这个家乡的那个家哈，它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家乡，也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一个家乡嘛。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度的听到这个佳明在今年发行的专辑《香露》当中的一首作品，也是同名歌曲哈，《香露》。《香露》大概表达的是， 香露其实就跟您说的差不多的意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一个家乡的感觉，它还是一个，归乡的一个心情吧。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在外面上学，然后每次回家，家乡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每一年回去看到的一些变化的片段。 哎，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感触的。然后我做新专辑的时候，就把这个感觉放到了这个作品里，《香露》。 好，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演奏这首《香露》的时候，希望带给大家那种家乡的美好。有的时候还挺怀念的，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的时候，咣当咣当，时间很久，但是回乡的那条路，来，香露。六月份的这一张专辑《香露》大概是心灵和音乐上回归原点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当大家觉得心情浮躁的时候，不妨把这张专辑拿出来，好好的静静的聆听一下音乐。这里是974 Live Show。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哪有那么多的完美？可谁又能说我们的每一段旅途不够完美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听朱家明用吉他诉说，跟随鲁向慧带我们一起走进走出一段又一段的完美旅行。欢迎鲁向慧、朱家明。 变成那样的我，跌倒随即爬起，坚持自由的呼吸。虽说缘灭缘起，不过匆匆而已，别总是留在原地。 嗨，欢迎回来，最后半个小时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鲁向慧、朱家明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家明、鲁向慧他们个人的微博，也是可以看到整期的视频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很厉害喽，现在网上听不到，只能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现场版本，歌名叫做《造梦间》。继续的欢迎鲁向慧。 藏你的记忆碎片，一上来拼接一地的玄妙片段，灵感串联，走一个房间，平行的梦魇，谁会惧怕分裂尽情的目眩，头发的几丝渺小，谁都有的体验，或许一生在彼岸之幻难辨，造一种境界，聚一生折现，造物的恩宠注定要历尽的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穿梭于浩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浮夸的好惊艳。突发的几丝渺小，谁都有的体验，或许一生在彼岸之幻难辨，造一种境界，去一生涉险，造物的恩宠注定要历尽的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穿梭于浩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浮夸的好惊艳，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挥洒的梦幻，造一个梦，越过无限。我的房间，一梦一世界。 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造梦间》也是一首新作哈。其实跟大家熟悉的那部电影《造梦空间》就差了一个空字儿。 啊，对，还真是啊。但那部电影我也特别喜欢看。 有一种异曲同工的感觉，这也是给大家造梦嘛。 对, 对, 对, 对， 这首作品当中。 对，这是我的一个属于我的一个造梦间的感觉。 哎，《造梦空间》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惊悚，这个《造梦间》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这是新歌， 对对，这本来是要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本来 对，现在也因为还没有到正式的制作当中嘛，也有可能会以后听制作人的意见 啊。 对，但是其实是打算收录在第二张。 那制作人还是旁边这位 朱老师吗？ 当然很开心，如果还是朱老师，但是现在还在，就是还没有开始进入到制作的阶段。 啊，那如果是朱家明同学的话，你听到这首作品要收录进来吗？第二张专辑？ 当然当然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这现场说话，这 是真心的吗？ 是真心的。我们小慧他其实他的点就是他写歌好的地方是那个慢歌嘛，就是比较中板或者偏慢的那种情歌。 嗯， 他特别擅长。然后我觉得专辑里面还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节奏比较欢快的歌。 是，刚才我们听到也是这个江慧自己拿吉他弹唱的，这是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可能未来即便收在专辑当中，跟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肯定会不太一样。 嗯，接下来带给大家另外一首作品呢，也是新作是吗？ 对，也是新作。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会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歌曲？ 其实表达爱意的一首歌吧， 啊， 是像是。好像一个娓娓道来的一封情书一样， 那听起来好像需要纸巾准备好了。 对，那不是，是很美的一首歌， 不会是太煽情的那种哈。 对，就是很美很美，就我说是情诗嘛，就好像你写给你爱的人。现在大家肯定不会用写信这种方式去，就是情书这种方式表达爱意，对不对？但是这首歌其实更像是一封情书一样，所以大家听过以后应该就会知道了。 来吧，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很快我们就回来。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朱家明、鲁向慧。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记得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地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应该来一个新歌大首唱，欢迎鲁向慧。迷， 零下一度的天气，我想念你，早一台时光机器，重温初次相遇，搅拌细碎的神情，小心翼翼，总有荒唐的逻辑，间歇失忆却未能忘记你，望着你，窥探过去，你是我的司机，连着你，你是光和流星，坠入银河边际，你是心间的谜。连着你， 这个谜是很美好的，感觉是爱情当中的那些你所期待的，在生活当中它都会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发生。 对， 这是一首新作。 对，这是一首新作，就是会一定应该是会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因为我现在说不好，但是我基本上是会吧，因为这个要听制作人的。 嗯，生活当中有一些谜你是觉得很美好的，但有一些谜它真的是谜一样的存在，好像觉得在心里当中也不是什么疙瘩，但是遇到相同的情况或者是下一次突然间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小疙瘩是存在心里你没有解开到的。 对， 在第一张专辑啊，刚才我们说的是未来的第二张专辑可能会推出的，在第一张专辑《鱼儿》当中呢，有一首作品叫做《也罢》，这首《也罢》其实就是让自己把所有心目当中那些无奈的面，那些未解的疙瘩全部都给释放开来，去给它解开，这样一首作品哈。 对，然后其实它真的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好吧，就是或者是某一个时段你觉得有一些很多未解的一些问题，其实时间会给它最好的答案。 嗯， 反而不用太去纠结，就是这个意思，也罢了嘛。 作为创作人，就是我觉得最幸福一点，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想法用作品传达出来，表达出来。你是一个特别洒脱的人吗？ 还可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自己去评价自己洒不洒脱，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对，但是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人，因为我还好，我有音乐可以去，在我的世界当中可以去分享我的喜怒哀愁，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音乐让我变得豁达。 其实我们每个人大部分都是乐观的时候嘛，那总会有一些悲观的情况出现，有悲观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不妨听一下向辉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走心的情歌会让你觉得哭得很难过很伤，然后有一些欢快的作品的时候呢，又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有一种巴萨诺瓦呀，或者是那种非常温暖的那种感觉在。如果你曾经忽略过他的那张专辑的话，鱼儿可以重新的好好的拿起来听一听。当然这期节目如果大家没有听够的话，最近有没有一些现场？ 最近最近还真没有，但是会接下来会可能每个月固定的有一些在微博上的直播。 所以关注微博还是很重要的嘛。就微博怎么搜？ 对，鲁香慧就好了。然后那个后面会有一个拼音的鱼儿。 哎， 对， 当然佳明呢也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带来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两首曲目，都是这个吉他纯音乐哈。 对的，是。 哎，叫香露。之后呢，我们也是稍微的约定了一下。 那我太荣幸了。 有时间的话，来节目当中把这张专辑 没问题 完整的呈现给各位。 好，我一定过来。 当然，听我们片花的话，也会发现有一个男生在唱这个《当你离开的时候》，好像觉得还挺好听的哎。 特别特别妖娆，特别好听。 哎，妖娆这个词听起来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佳明哥的声音是那种特别有磁性的那种。就是声音， 哎，也是我也是我。 所以下一回就来节目当中可以弹吉他，然后同时也唱唱歌。感谢二位今天做客哈，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最后一首《也罢》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在演唱最后一首歌曲之前，提前的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也感谢两位的做客。最后一首作品呢是《也罢》，继续的欢迎鲁向慧和朱佳明。 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笼心口，沉吟一首，不敢沦为堕落死囚，双眸依旧定睛。